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二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你好啊！ 系你好，陈绮平，大家好。 我今日个天气咧非常之热啊，而家温度咧就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咧系70%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其实咧听日咧都会系颇热嘅，听日咧就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嘅最低气温咧就大概系28度啊，日间系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大约34度，新界区咧会再高多2-3度添。咁啊，所以咁热嘅天气咧，大家都真系要留意啦。因为今日咧，劳工处都曾经啦系发放过呢个工作暑热警告嘅。咁所以大家真系要注意啦，特别系户外工作嘅人士咧，真系要做好一啲嘅消暑啊，或者系揾啲阴凉嘅地方咧透一透啦。嗱，第一个小时咧，杨立门，不如我哋讲讲咧，就系私隐专员公署啊，寻日咧就发表咗个调查报告。其实讲紧啲乜咧？就系讲紧咧有一间嘅信贷资料库啊，就叫做 TE 信贷资料库。咁其实咧就系如果有啲财务公司有一啲嘅人即系想借钱嘅时候咧，佢就会去个信贷资料库嗰度啦，去查一查咧佢嘅信贷记录啦。咁但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就发现咧系呢一间嘅信贷资料库咧系喺未获授权之下咧就俾8间嘅财务公司取阅当事人嘅资料嘅，咁其实就系因为咧有投诉咧而引起咗嘅，咁啊更加就发现咧就系点解即系佢可以系唔攞授权就去俾人去查资料咧？譬如有啲就话。其实咧就曾经个投诉人咧就同嗰个公司查询过噶，亦都咧有前职员咧就未经公司授权咧去查阅嗰个资料库，嗰个职员咧就已经系被解雇咗噶啦。咁所以咧出现个问题就系有财务公司咧系每次只系俾2蚊，就可以5日之内咧无限次去查阅同一个借款人嘅信贷资料。 吓，咁即系我哋都要好小心啊！吓，即系香港人因为好多无论买嘢嘅平台又好啦。你去借錢又好啦，即係你要需要提供一啲嘅個人資料嘅時候咧，原來係唔係好多防火牆，即係原來有好多人係可以用一啲半非法或者非法嘅手段咧，係可以查閲你自己嗰啲私人資料嘅。咁所以呢個我哋都係要好小心啦。咁呢一次私隱專員即係公布呢一個嘅個案咧，其實對呢一間嘅公司已經有66个人咧係提出咗一個嘅投訴㗎啦， 66宗 噶啦嚇，咁所以咧就通常就私隱專員咧就會收到呢啲嘅投訴咧就會調查啦，然之後咧就如果真係覺得係真係有理由屬實喎，咁就可能會出一個嘅執行通知，咁即係嗰間公司咧就真係要喺一定時間之內咧就要糾正翻即係嗰個嘅即係唔規範嘅一啲做法嘅嚇，咁即係呢間公司頭先陳燕平講啦嚇，即係係又好平咁樣咧就可以幾日之內又無限次咁搜尋啊咁樣。咁亦都咧係即係佢嗰個登入嗰個嘅系統咧，亦都係嗰個密碼嘅強度，亦都唔係好足夠嘅。同埋有佢又容許好多即係嗰啲資料咧留喺度嗰個網上啦嚇。咁到嗰個借款人還曬錢啦，5年之後佢都仲係即係保留住呢啲咁樣嘅資料。即係有幾樣嘢係私隱專員係真係查到出嚟係需要矯正嘅。 嗯，嗱呢一個天衣信貸 态资料库咧，就系由远媒科技啦喺2016年嘅一月咧去建立同埋营运嘅。咁正好似头先咁讲啦，就系俾啲财务公司咧喺批出贷款之前咧，就评估一下嗰个借款人嘅借贷记录啦，同埋还款能力嘅。而佢嘅网页咧就声称咧话有全港最多贷款机构咧去提供信贷资料。咁而佢之前咧就接获咗66宗嘅投诉，佢自己啊吓收到66宗嘅投诉，大部分咧嘅投诉咧都系成立。咁但系佢跟住有冇做到任何嘢去处理呢个嘅情况咧？嗱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可能咧暗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都会想关注，如果真系需要向财务公司借钱嘅时候，佢哋会点样处理去查阅你嘅个人嘅信贷资料嘅咧？咁同埋如果喺还咗款之后啊，咁究竟你个资料系咪真系喺嗰个嘅信贷资料库入边咧系删除咗嘅咧？1872311都值得关注，可以打嚟倾下。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啊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嘅，钟丽玲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吓。嗱，张元啊，不如咧先讲一讲咧，就系呢个TE 信贷资料库呢个事件啦。咁头先大概都有简略过嘅详情嘅。咁不过咧，其实都想问啦。根据资料咧，佢就曾经接获咗66宗投诉，大部分投诉都系成立。你哋嘅调查入边咧，有冇发现到佢之前涉及到嘅投诉咧，主要系边啲方面啊？ 我哋咧就喺调查嘅过程入边咧，就因为都问翻佢啦，咁所以亦都问翻佢啊，以前有冇呢啲情况发生啊？咁所以佢就话俾我哋听咧，佢喺2021年至到今年3月，即系2年多中间时间咧，佢哋系收到66宗投诉啦。咁而投诉咧都系话啲借款人咧系被一啲不明嘅财务公司系查阅佢嘅资料嘅。咁所以同现时呢、這个投诉嗰个个案嗰个问题咧都系好类近。咁而佢亦都话俾我哋听咧，其中有90%，即系59宗咧，佢哋系经佢哋自己调查之后都确认系投诉成立嘅。 系。 咁你哋就之前嗰啲个案，你哋采取过啲咩行动噶？ 其实之前嘅个案我哋就唔知嘅，我哋收到呢个投诉咧，就系呢个投诉人咧，因为佢咧其实原本佢自己都唔知，咁但系佢有一间相熟嘅财务公司咧，就打电话问翻佢，就问佢你最近系咪好手紧啊？因为见到好多财务公司查阅你嘅资料，咁佢先知，咁佢先走嚟我哋呢度投诉，咁我哋投诉收到之后咧，我哋就正式启动调查啦。咁原来发觉佢咧呢、這个即系资料库嘅公司咧，就完全系冇任何呢个足够嘅措施咧，去监管同埋管理呢个资料库系俾呢个财务公司使用嘅情况嘅。 咁即系话嗰位想借钱嘅人咧，即系去某间财务公司借钱啦，咁佢提供资料啦，咁即系佢系当然系允许嗰间财务公司睇佢啲资料啦。咁但系呢位投诉人就话佢知道有几间都查过佢啲资料，咁其实佢系真系唔知噶嘛，系嘛？即系咁啱你头先讲 系 有另外一间财务公司即系问佢，咁佢先知道原来佢又发觉仲有6-7间都系查过佢嗰啲资料啊，系咪？佢点知道嘅咧？其实。 是啊是啊，因为这个呢就我相信去另外一个财务公司呢就睇到喺个资料库嗰度睇到有其他财务公司就睇过佢啲资料嘅。咁其实投诉人呢嚟我哋投诉嘅时候呢都俾到一个截图我哋嘅。就係、是、一个好似清单咁样。咁就显示到有8间财务公司呢就真係查过佢嘅资料。咁同埋有一间呢就喺7日之内呢是查过去的资料呢是3次咁多嘅。咁后尾我哋调查嘅时候呢就8间呢亦都系真系俾唔到嗰个授权书呢、這个远媒科技啦，即系营运呢个资料库嘅公司。咁而我哋再查落去呢亦都发觉8间公司呢就各有说法啦。有啲甚至话系前职员呢喺冇授权嘅情况之下去查阅呢啲资料嘅。咁情况呢就我觉得就相当系唔理想，亦都系违反咗引条例嘅规定嘅。 嗱，专员啊，其实我想问啊，信贷资料库咧有冇责任每次都去审核咧嗰个财务公司嘅授权书咧？同埋按而家嘅一啲嘅规限咧，系唔系每个借款人如果佢要同意人哋查阅佢资料嘅时候咧，都必须要签署一张嘅授权书，先至俾嗰个财务公司可以去查阅噶？ 我嘅理解咧，其实喺香港嚟讲咧，呢啲信贷资料库咧，一般嘅做法咧，都系会要求嗰、那个借款人咧，系有一个同意同埋授权俾咗呢个财务公司， 然后财务公司咧先至可以查阅佢嘅资料嚟资料嘅，因为始终咧呢啲资料信贷资料都系一啲比较敏感嘅个人资料，咁亦都有可能影响佢嘅信贷或者佢借唔借到钱啊咁样，咁所以咧呢、这个系基本上咧系佢哋行规都系要求咁做嘅，咁而喺呢个个案嘅情况咧，佢嗰个系统咧电脑系统咧成个流程咧你嗰、那个财务公司系查阅嘅时候咧都系有一个格仔咧，佢系要確實咗咧，佢係獲得呢個借款人嘅同意同埋授權咧，佢先可以睇到嘅。咁我呢個做法咧，亦都係符合其實符合私隱條例嘅規定嘅。 嗯，但係其實而家有冇硬性規定個信貸資料庫其實一定係要有責任去審核過？我睇過，我真係有張授權書啦，然之後先俾佢睇嘅。呢個係咪一個必須嘅規定？ 是，如果讲返私隐条例嘅规定呢，当然我哋嘅规定就是原则性嘅。我哋就要求呢啲机构呢就要采取切实可行嘅步骤去保障佢嗰、那个资料嘅安全啦。最主要就是佢嘅保安啦，即係唔会话立乱俾人係有资料外泄啦，或者啲资料呢就係立乱俾人睇到啊咁样。咁所以呢佢实实在在呢佢都係应该有一个机制去审核返整个资料库嗰个查阅或者使用嘅情况嘅。因为如果佢冇呢个机制嘅话呢，就我哋亦都以前睇到有啲情况啦，譬如话有一啲完全无相关嘅人士或者机构去查阅到呢啲资料出嚟，都系一个资料外泄嘅事故嚟㗎嘛。 另外钟丽玲都想问呢，就系唔系每次查阅资料都需要授权，而唔可以话呢譬如我今次就授权俾你，然之后呢你就可以喺一个特定嘅时段之内无限次查资料，其实咁样得唔得呢？因为头先你讲到就是说七日之内查了三次嘛，曾经有间财务公司。 是啊是啊，他这个呢就如果在这个个案的情况呢，因为他是一个电脑系统的运作的程式，所以每一次呢他其实都要确认的。当然如果你说在商业运作上来讲呢，财务公司和这个借款人呢他们是可以达至一个协议的，即是大家有一个协议，就说借款人在边段时间或者边几个礼拜里面是同意你去查阅去的资料，这个是可以做到，也都不需要说特别每一次都要俾一个同意或者授权嘅。 咁呢样嘢嗰个资料库知唔知嘅咧？或者佢有冇责任去确保，即系嗰间财务公司系每一次即系查阅嗰个资料嘅时候都有一个嘅授权咧？ 即系循规啦。 是我哋觉得佢系有责任嘅，因为私隐条例之下咧，佢系有责任去确保呢个资料嘅保安噶嘛。咁所以咧，佢系有责任有一个机制咧，就系去定期去审核或者系请一啲第三方专业人士去审核佢成个资料库嗰个使用情况查阅情况就唔系话好似一个好公开嘅平台任人查咁样。咁因为呢个咧，我相信大家都明啦。如果系香港市民去借咗钱，咁我谂佢都唔会谂到咧。原来我借完一次钱咧，就我嘅资料咧就可以去到差唔多七八间嘅财务公司都可以系用$2就睇到。咁呢个情况系唔理想嘅。 另外头先你好有提过啦，就系佢嗰个借贷嘅管理系统咧，佢嗰个密码嘅强度就唔系好高啦。咁同埋咧喺入边亦都有发现咧，就系佢有啲话系个前职员去查。咁即系话咧，其实代表嗰间公司就冇去定期改密码。其实有冇一啲嘅硬性规定咧？就系譬如如果你发觉可以用到嗰个密码嘅职员系离职噶啦，咁样咁你就必须要去转换咗嗰个嘅密码嘅。有冇呢啲咁样嘅硬性规定噶？ 这个呢就条例就冇去到话咁细致嘅要求嘅。咁条例呢就主要系原则性，就话佢哋呢系要采取一啲切实可行嘅步骤啦，去确保呢个资料嘅安全。咁当然呢个呢亦都包括一个系强嘅密码啦。因为我哋睇到去呢个个案嘅情况呢，所谓密码呢就喺行业嚟讲呢都系属于一个弱嘅密码，即系无论佢嘅长度或者复杂性。咁甚至呢佢亦都冇要求财务公司呢系定期去更改密码。咁所以喺呢个投诉嘅个案呢，正正我哋呢就有一间即系呢八间入面呢有一间呢就话 前職員咧係冇授權之下咧，就係去查閲到呢個投訴人嘅資料。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我哋覺得都係違反咗私隱條例嗰、那個啊保障呢個資料嘅原則嘅。 嗯，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根據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咧，機構只可以喺清還日起咧就保留重要嘅欠帳最多五年嘅啫嘛。咁但係今次就發覺呢個資料庫咧係有儲到一啲即係五年之前嘅完成還款嘅記錄嘅，即係話已經係違反咗嗰個嘅實務守則啦。我想問，即係就住呢個咁嘅情況咧，其實根據而家嘅條例，公署可以有啲乜嘢嘅跟進去做到？譬如係會唔會可以係做到一啲嘅檢控啊咁樣嘅？ 呢、這個情況咧，當然係違規啦，因為佢咧保留嗰、那個我哋認為係不必要嘅逾期嘅資料咧，係、去到成五萬幾宗嘅。咁、呢個數目咧，我覺得都係相當多嘅。咁、所以我哋咧就睇到佢呢個違規嘅情況之後咧，喺琴日咧已經喺前日啦，5月31号咧就已經係俾咗一個執行通知去嘅、就要求佢咧就刪除曬所有呢五萬幾個還款係超過五年嘅信貸記錄，咁同埋就要制定一啲政策同埋程序咧，就要確保以後嗰個保留嘅時間咧都唔會超過呢個五年嘅期限咯。 嗯，係，我想再問一問咧，嗱，如果你見到佢呢間公司咧就有好多違規嘅動作啦嚇，咁咧你就話你一俾咗個執行通知，但你就话咧，系三个月之内咧就可以去，即系要求佢三个月之内矫正翻即系个违规事项嘅。点解俾咁长时间佢咧？因为三个月之内一路即系呢啲咁嘅违规嘅即系嘅做法一路咁延续住，咁你如果三个月之后咁咪有好多人嗰啲资料即系俾人即系非法咁样或者违规咁样被查阅啦，系咪？ 呢、這個呢其實就因為我哋都考慮到佢嗰、那個成個系統呢都係一個電腦系統嚟嘅，咁所以佢哋呢都應該都係需要一啲程式嘅改變啦，同埋佢哋嗰個措施啊，或者係喺嗰個流程方面呢，可能佢哋都係需要作出一啲更改，同埋因為我哋要求佢呢有五萬幾個記錄呢都係要刪除，咁呢個我哋都需要係俾一個合理嘅時間佢啦，否則嘅話咧，佢亦都可以上訴去到呢、這個行政上訴委員會就去上訴我哋嘅決定。咁因為佢嗰、那個始終佢嗰個記錄都係比較多嘅，咁所以我哋咧都俾翻一個合理嘅時間去即係跟進翻佢而家做得唔好嘅地方或者違規嘅地方咯。 嗱，好快地都想問啦，你哋會唔會因為呢個個案咧而檢視翻而家個信貸資料庫嘅行業的運作啊？ 其實我哋都會有跟進嘅工作嘅。我哋其實喺舊年年尾咧，都亦都檢視咗另外一個好大嘅信貸資料庫。咁嗰個信貸資料庫咧，就我哋發覺咧喺保安方面資料嘅安全性方面都係做得符合私隱條例嘅規定嘅。咁但係呢次咧發覺呢個資料庫個情況咁樣咧，我哋係會再繼續咧再去檢視其他資料庫個情況究竟係點樣啊？ 即係嗰啲小型嗰啲啦，嗬。 系啊，系啊，应该系小型嗰啲，因为而家咧就银行工会嗰边咧，亦都有一个系多种嘅信贷资料库，去系啦 ，MCRA， 佢哋 MCRA 就有三个比较大嘅平台，咁呢个咧就唔系 MCRA 其中一间嚟嘅。 另外钟丽玲，你哋寻日咧亦都系有即系检视过十个嘅本地消费者较常用嘅网购平台啦，咁就发现咧佢哋收集嘅用户资料咧系由12到23项不等啦，咁亦都会系喺个私隐政策入边咧话会将个用户嘅个人资料咧转移去对第三方啦，或者追踪咧佢哋喺平台上面嘅活动嘅。嗱，由于咧有一啲嘅平台佢亦都系跨地域噶啦，咁究竟嗰个私隐政策嘅要求会系点咧？不如睇下可唔可以5:30新聞翻嚟咧？留多幾分鐘同我哋講講咧呢個詳情啊，好嗎？電話號碼18723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到道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慢车，龙尾是排到基督教华人坟场。南区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车多，车龙排到去华景园。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多车，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梳士巴利道香格里拉去红磡、将军澳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审议专营巴士营办商加价申请。实政员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每一年的一个机制，俾所有嘅公共交通通胀同盈利挂钩，机制同港铁一样，即乜嘈啫？总之唔好高过通胀。如果你达到某个盈利，你咪减翻落嚟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透过智方便登入税务易，处理税务话金易，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杨立门咧，答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倾紧嘅。其实我哋寻日咧，除咗系讲有一个信贷资料库嘅问题之外咧，亦都系发布咗有关于检视咗十个嘅网购平台咧，对于一啲嘅私隐政策嘅问题嘅。嗱，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咧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出嚟啊，钟丽玲你好。 你好，燕平。 系嗱，咁啊，头先咧就都有提过啦，你哋系检视咗十个嘅网购平台啦，咁就发现咧，其实佢哋收集用户嘅资料咧，就由12到23项不等，亦都咧喺私人政策表明咧，会将啲用户嘅个人资料转移去第三方啦，又可能系追踪佢哋喺平台嘅活动啊，包括佢哋嘅位置啊、浏览记录啊等等咁样。嗱，咁但系我都想问啊，即系因为呢十个平台咧，有啲就香港为基地啦，有啲就其实系跨国跨地域嘅，咁但系其实每一个嘅平台，由于佢系跨地域嘅时候，可能每一个地方嘅私隐政策都有所不同嘅。咁其实究竟我哋应该系点样去到即系处理咧？会唔会系有一啲佢系跟咗某啲地方嘅私隐政策可能宽松啲，咁但系导致到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就可能会涉及到收集过多嘅个人资料啦？呢方面你点睇咧？ 其实呢我喺呢度都可以解释一下嘅。其实世界上呢就世界性呢，其实我哋嗰个保障私隐嘅原则呢，大同小异都系相同嘅。 嗯。 譬如话喺收集资料嘅时候呢，就需要系收集必须嘅资料啦，系唔可以收集呢、这个过多嘅资料啦。咁呢个呢就全球性都系大家有一个标准嘅。咁所以而家我哋睇返平台用嘅标准啦，或者亦都系用返香港嘅私隱條例嘅標準咧，都可以話係咧反映咗一個國際嘅標準嘅。 嗯， 咁譬如話真係譬如做佢哋做用戶追蹤啊，佢位置資料啊、瀏覽記錄啊咁，即係呢啲係咪過分嘅收集資料咧？亦或係即係國際上其實呢啲都好多平台都有咁做嘅，即係你哋會勸佢你唔好做太多啦。咁咩為之太多咧？其實？ 這個呢其實譬如說追蹤用戶啊或者是轉移資料啊、其實世界性呢都有關注這個問題的。咁、但係呢就一般嚟講呢你話係咪犯法呢佢就唔係犯法嘅、因為最緊要係睇返佢嗰個、使用嘅原則。咁而喺第二啲司法管轄區呢佢哋就會譬如話有罰佢嘅情況呢就係話佢透明度唔夠。因為佢哋可能有一啲條例呢即係譬如私隱條例當地類似嘅私隱條例呢係講到明呢佢呢啲一定要係講得好清楚啊或者點。咁佢可能就違反嗰邊嘅法律啦。咁香港嚟講呢香港呢就冇話私隱條例就冇話啊，你唔可以將啲資料咧係轉移俾第三方。主要嚟講咧，香港都係話啊你咧就係、要有足夠嘅透明度。譬如收集資料嘅時候咧，就要話翻俾個用户聽咧，啲資料咧係會轉移俾乜嘢人士。咁所以我哋睇翻去嗰、那個呢十個平台嘅私隱政策嘅時候咧，都會睇翻去話轉移嘅時候，佢有冇講話啊轉移俾啲咩公司咧咁樣。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咧佢哋都係有講到咧。是会转移俾啲乜嘢公司嘅。 钟丽玲最后都想问啊，即系因为咧，就算呢啲嘅平台佢哋有列举佢嘅个人私隐嘅政策啦，咁但系咧往往就系好长、好沉、好累赘啊，即系消费者究竟系啦，消费者有冇即系咁嘅心去睇咧？又或者佢会唔会系可以理解到咧？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因为曾经旧年咧，消委会都做过一个网店嘅 AI 应用，咁佢又发觉喂，其实都要成廿分钟咧，先读完一个网站嘅私隐条。款喎咁样，咁喺呢度令到啲用户比较容易了解嘅私人政策上面，其实你哋有冇啲乜嘢嘅建议或者睇法啊？ 阿叶婷，你呢个问题或者呢个关注系非常之好嘅，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国际性嘅关注嘅，因为我哋亦都睇到咧好多平台呢啲私隐政策咧都系真系又长又复杂。咁我哋一般嚟讲咧，我哋都会建议佢哋咧系将嗰个私隐政策咧系尽量简化。咁我哋喺呢次审视嘅时候咧，我哋都有睇翻有个别嘅平台系做得比较好。咁我哋喺报告嗰度咧亦都有即系赞扬下佢哋。譬如话有啲平台咧，佢系用分层嘅方式，即系佢唔系话一次过就俾一大堆嘢你，而系佢咧就系、分开咗嚟讲，咁变咗用户咧可以点击进一步了解啦。你对呢个问题要进一步了解，你先睇翻呢个。咁另外有一啲平台咧，佢哋就用一啲 Q&A， 用问答嘅形式，或者用一个支援嘅形式咧，系再用解释有关嘅私隐啊，或者系账户安全嘅资讯。咁呢啲我哋觉得都系做得比较好嘅。咁同埋我哋亦都睇到咧，十个平台入边有七个咧，佢系有譬如话聊天机械人。咁呢个聊天机械人咧，其实都可以帮到用户咧，就系、譬如输入资料咧，就可以作出一啲查询啦。咁我哋亦都明白，真系用户咧，一般香港人咧，都真系可能有佢哋咧，好多都未必会睇呢个私隐政策。咁所以我哋就特登系做咗呢、这个审视啦，就直情系将十个平台嘅私隐政策咧个分别啊，或者佢内容啊，系以一个比较简单嘅形式话翻俾大家听咯。 好啊，多谢晒你钟丽玲倾到呢一度，唔该晒，系钟丽玲咧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啦，大家咧即系可能唔少朋友会做网购嘅，咁但系正如头先咁讲啦，你知唔知道咧？原来有啲网购平台咧唔一定要你有个嘅用户嘅 资 得嘅，系啦，你其实可以咧就咁唔登记咧都入到去买嘢，嗱呢个第一样啦，第二就系你自己真系会唔会去睇个私隐政策，会唔会系知道究竟你啲资料会唔会系俾人去追踪啊，或者系转移到第三方，甚至系做一啲其他嘅业务推广咧，香港人都真系中意网购噶吓，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讲你嘅睇法嘅。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全师官兵整装待发，主角高粱再次请战，誓要代表九连上前线，担负最残酷嘅作战任务。激战过后，顾一野竟然向江南征提出分手，到底佢有咩苦衷？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0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正如頭先咁講啦，香港人即係都越嚟越多人係中意網購啦。咁但係究竟嗰個嘅私隱嘅條款嘅保障啊，你自己有冇去仔細留意嘅咧？咁同埋尤其是譬如頭先亦都有講過啦，消委會舊年咧係做咗一個嘅調查㗎。咁我發覺咧，其實大部分消費者咧，因為可能係嫌嗰啲私隱政策實在太過冗長啊，又或者係一啲嘅法律字眼咧。所以可能就算摆喺度咧，佢都未必去睇嘅。嗱，你自己个睇法又系点样？个经验又系点样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嘅。不过咧，杨立门头先我哋亦都讲到咧，有关于财务公司所使用嘅信贷资料库问题啦，都牵涉到一样嘢。究竟而家财务公司使用嘅信贷资料库有冇一啲嘅规范喺度嘅咧？ 似乎就冇咯，吓，即系似乎就。冇一個監管嘅機制，亦都冇一個嘅發牌嘅機制啦。據我所知嚇，咁就算係頭先阿鍾麗玲提到嗰個嘅，即係多家公司即係嘅多 個 MCRA 叫做信貸資料機構咧嚇，嗰、那個都係好似係銀行界即係或者金管局佢幫助佢即係成立嘅嚇。咁、似乎就佢又即係比較操作得比較規範啲啦嚇。咁但係嗰個似乎就唔係財務公司。即系可以用到嘅，咁所以呢个都要问一啲专家先得咯。 好啦，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金融界嘅立法会议员啊，陈振英，陈振英你好。 你好，杨立门两位主持你好。 嗱，刚才咧，杨立门所提到嘅 MCRA 啦，即系全名就系都好长啊，多家个人信贷资料服务机构。咁佢而家咧就系由呢个行业工会系即系应该系银行界啦，系金管局支持之下咧去建立嘅。咁但系我想问，即系其实呢一个嘅信贷机构咧，佢系咪只系接受银行去到做嘅咋？即系财务公司佢接唔接受佢加入嘅咧？ 以往呢是主要是銀行加入的，但是呢因為幾年前呢唯一的經營者佢還聯啦，咁佢就試過有一啲漏洞之後呢，咁我哋喺立法會度提出之後呢，金管局就引入多兩間嘅服務供應商，咁而家就有三間，同埋呢亦都用咗一個同業結算公司呢，作為將銀行的所有信貸資料交咗俾同業結算公司，然後由呢三間服務供應商再喺同業結算公司嗰度攞一啲資料嚟，按照佢自己咁再形成一啲報告嘅。咁但係做咗呢個叫做 MCRA 之後咧，就希望呢個系統攞到嘅資料更準確咧，就開始請埋其他嘅財務公司參加。咁據我知道咧，而家大型嘅財務公司，即係我哋喺電視度有時見到佢賣告白嗰啲咧，咁其實佢哋都有一部分咧已經加入埋 MCRA 噶啦。咁變咗而家喺MCRA 裏面可以睇到嘅個人信貸資料咧，就除咗銀行嘅之外咧，一啲大型財務公司嘅都已經包括喺裏面。 但係最關鍵就係譬如佢嗰個個人資料私隱政策咧，係咪獲得足夠嘅遵從啊？即係譬如佢係咪真係需要即係攞足授權啊，先至去查閲嗰個個人資料？ 因為就係我頭先講咧，幾年前咧，呢啲所謂大型啲嘅信貸資料提供者咧，曾經出現過問題咧，咁所以呢三間喺競投嗰陣時咧，都要被做咗一個審查嘅，包括佢系統嗰個能力啦，佢風險管理嘅情況啦，包括埋管理層嘅經驗啦，咁都做咗一個招標程序同埋審查程序，咁所以我諗喺而家呢一個程度嚟講咧，嗰三間稍為大型啲嘅信貸個人信貸資料提供者咧，都係可以滿足到個人資料私隱嗰個條例嘅要求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希望就係運作多幾年之後，佢持續都可以做到啦。咁出事嗰啲咧，主要係嗰間係比較小型啦，亦都係為一啲三四線嘅財務公司提供即係服務嘅，咁所以就大家一般市民就唔使太擔心，因為佢哋嘅服務對象同我哋呢三間大型主要係為咗香港可能幾百萬嘅普通市民嗰啲咧係有少少差別嘅。 我想了解一下陳經理，即係你一市場上有幾間呢啲咁樣嘅即係個人資料嘅即係查核公司啦。 咁其實點解需要咁多間喺度咧？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咪可以係一個嘅政府行為咧？即係變咗有一個比較中央嘅機構去監管住，或者係去營運一個咁樣嘅即係信貸資料庫，會比較穩妥少少咧？即係佢哋之間又點樣去競爭嘅咧？佢哋憑咩又即係喺同係咪價錢上嘅競爭咧？其實佢哋，因為喺服務方面。 就係噶，主持人，就以往咧一間獨大嗰陣時咧，無論佢喺收費或者服務咧，都冇得去有人挑戰佢啦。咁所以佢個服務有時有啲客户咧，去到佢以往尖沙咀個辦事處咧，要排長龍好耐先至可以攞到個人信貸資料。咁佢個服務質素同埋好多收費方面咧，都俾人詬病嘅。咁點解要引入多兩間咧？就是、希望咧通過一個商業競爭咧，令到無論喺嗰個收費上邊啦，同埋咧嗰兩間因為新後來者咧，咁佢嘅系統嘅設置啊、保安上邊咧都係比較強嘅。咁希望咧亦都可以提供到更加好嘅服務俾市民。咁至於你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话究竟呢啲嘢可唔可以变成一个中央提供咧？咁咧，我估长远咧，我哋希望当然系政府可以承担呢个责任啦。但系因为做呢啲投资咧，都系有唔少嘅前期投入啦，同埋亦都要养住一班几大量嘅员工嘅。咁政府愿唔愿意纯粹系为咗提供一啲信贷资料嘅查询而去俾出？一個咁大嘅成本咧，咁呢個我諗暫時仲係要即係觀察啦。咁我哋最好所以見到咧，就係話三間係咪最合適？如果太多咧，可能大家都冇生意，亦都會即係好似嗰啲細嗰啲咁就出現漏洞。咁太少咧，又會獨家經營，又冇改進空間。咁所以呢三間嘅服務先係由舊年年底開始咧，咁我哋可能都要觀察一段時間咯。 不過陳振英就係始終呢個都係一個行業規範啦。而家其實係冇法例去規管呢啲信貸資料庫啊嘛，即係其實隨時有人佢都係可以加入個市場去到經營噶嘛。是咪噶？即系你哋觉得需唔需要去监管嘅咧？ 嗱，其实而家好啱嘅，而家系冇监管呢个MCRA 或者系细嘅 CRA 嘅。咁点解呢三间会比较规范咧？就因为佢嘅客户主要都系银行，咁大型财务公司都唔系属于金管局管嘅。但系银行系属于金管局管咧，金管局如果觉得呢三间嘅服务唔好咧，佢系可以有权影响啲银行唔好。用佢嘅服務，咁變咗佢就失去咗一大部分嘅客户，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個間接用咁嘅壓力咧，令到呢三間咧係可以提供到優良服務嘅啫，但係其實係冇任何法例係直接對佢哋施加一個監管嘅。 咁但係金局就唔管財務公司啫，咁但係政府有財經事務局噶嘛，係咪？即係佢哋其實都可以有一個即係可以有一個權力係去做作出一個即係官方嘅監管㗎。 嗱，而家因為未有任何條例嘅 法例， 係啦，純粹係一私隱條例。我諗長遠嚟計咧，呢樣嘢係應該可以去諗一諗。因為反正咧，我哋個人嘅信貸資料咧，同其他一啲電子方面嘅信息，我哋定時有啲數據啦，譬如個人喺唔同政府機構啲數據，定時都會開放俾大家我哋使用噶嘛。咁喺數據嘅使用方面咧，我希望咧喺一個更宏觀嘅地方咧，可以政府用一個立法方式或者規管方式咧，咁所有使用數據嘅機構都要受到規管咯。 好啊，陳振英，多謝曬你，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陳振英咧係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嗱咁啊，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做一個嘅監管制度咧，係可能係規範到成個業界嘅，咁但係倒轉即係究竟個市場准入嘅機制會係點樣咧？呢個又可能係另外嘅一啲嘅關注啦。 係啊，同埋即係嗰個行政個工作係咪好多咧？即、就、係、是、政府係咪應該要即係孭起呢個責任？呢、這個都大家可以議論一下。 照顧者不分晝夜，二十四小時貼身照顧。他们的压力困境大家又了解多少？社会亦有声音要求政府设立针对支援照顾者的政策。今个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来照顾者支援的学者和主持叶振东以及政坛新秀一起倾下。 联系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做天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大家好，我是香港现役男子重健运动员方海申。好想多谢港台喺体坛无极限支持同关注本地运动员。我在这里祝贺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CIBS 人人广播， 除了听和唱，诗歌还可以拿来讲的。 声乐传奇， 诗歌背后的励志人生。 我们可以透过潘霍华在集中营写给未婚妻玛利亚的诗歌，来透视一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内心世界。 CIBS 节目《声乐传奇》，诗歌背后的励志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3年投资市场瞬息万变，人工智能 ChatGPT 出现，对于人类构成风险定是新的机遇呢？大家又应该怎样自处？ 即人类作为一个机师去用 AI 这个副机师混合地工作的话，其实反而会比起人类和人类混合工作做的效率更加好。 6月3号下午第一场2023投资月论坛，请来逆光资本助理基金经理黄一健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楊立滿，剛才我哋就提過啦，即係私隱專員公署今次係有兩份嘅報告嘅，其中一個咧就係關於係網購平台嘅。咁佢頭先講到咧，就係話亦都提到譬如而家啲網購平台可唔可以用一個分層嘅方式咧，去俾啲用戶去睇到咧佢哋嘅私隱政策咧嚇。咁當然呢個可能係一個考慮嘅項目啦。咁但係倒翻轉咧。大家会唔会系有心去到睇咧？呢、這个先就系一个问题，即系呢个会唔会都涉及到一个消费者教育嘅问题咧？嗱，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咧，旧年咧喺消委会去做嗰一个嘅意见调查入边咧，就发觉咧，其实佢有唔少嘅即系受访者咧，有77%嘅受访者咧，佢每星期或者每个礼拜都会喺网店咧浏览或者购物咧至少一次，咁佢哋咧都担心咧74%的受访者都担心网店是收集个人资料的。不过就是有78%的受访者都希望网店能够披露商家正是使用的一些即是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啦。但是问题就是有68%的受访者就说佢係認為嗰個嘅內容係好冗長，啲詞匯又好深奧難明，咁所以咧就有60%嘅受訪者網購嘅時候，從來都唔睇啲網店嘅私隱政策喎。 係啊，即係我諗冇乜人真係去睇曬嗰啲私隱政策咧，因為真係好長。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教育嘅即係問題嚟嘅，因為香港人咧就電商買賣咧，其實都係呢幾年最即係火紅啦，之前又都唔係咁興嘅。咁所以有啲人咧，亦都唔係話唔歡迎，即係佢哋去追蹤佢哋嘅，即係佢哋都覺得好方便啦。你推啲嘢嚟俾我，咁我又唔使去揾啊，又成啊咁。咁甚至有人話收集我某一啲嘅資料，咁對佢第二時嗰個買賣可能更加方便，都未定嘅嚇。咁所以呢個咧真係我覺得廣大消費者要比較警惕少少咯。 不過私隱專員公署佢最強調一樣嘢咧，就係要俾個用戶去決定係咪接受各類嘅追蹤，提高個透明度，先至係最重要嘅。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交通意外嘅報告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芜湖街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嘅慢线就有坏车，经过请小心啦。仲有就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一条村就是位于石硖尾杨立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去过，就是石硖尾的大坑西村。其实那一条屋村是一条租住的屋村、但它的历史就比较特别，因为它是一个由私人所出资兴建的租住屋村。那个原因就是因为跟60年代的石硖尾大火是相关。那嗰阵时为了是要安置那些灾民，所以就有一些嘅人士就出资兴建了这条村嘅。咁而负责这条村的兴建和管理就叫做平民屋宇公司。但是呢由于这条村都已经是即系相当之耐的历史啦，所以呢是在之前的施政报告就说会是重建这个大坑西村嘅。咁亦都呢就是这个重建就会有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呢是同市区重建局呢一起合作呢去到推展相关的计划的。咁不过呢其实是在即是施政报告讲过之前呢，其实之前大坑西村一路已经都是讲緊话重建的啦，都已经是相当之即是多年噶啦，咁但系似乎个重建方案咧，一直都系有一啲嘅问题存在，特别就系嗰个搬翻去嗰个问题、回迁嘅问题吓，杨立门。 冇错吓，因为大坑西村咧，好似头先阿燕平都讲咗嗰个即系历史嘅背景啦，佢就真系唔属于即系公营房屋嗰个系统嘅吓，咁因此咧就佢呢一个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同啲居民系点样系去倾谈？嗰、那個安排咧，那個搬遷嘅安排啊，或者係交還翻間屋嗰個安排啊，之間嗰個過渡性嗰個嘅做法係點樣咧？即係嗰個嘅流程咧，就似乎係冇，即係佢唔需要跟政府，即係要遷出一啲嘅，譬如話公共屋邨嘅居民嗰種嘅做法嘅嚇。咁亦都唔會好似政府咁樣咧，係話你即係編排翻呢啲屋俾你，即係佢有佢自己嗰個做法。咁因此就而家大坑西村嘅居民咧，就都有。即係平民屋宇有限公司提出嚟，即係嗰啲嘅條搬遷嘅條件咧，係都幾大即係意見嘅，咁因此咧就呢一幾日咧就即係隨住城規會佢通過咗即係嗰個嘅即係重建計劃嗰個規劃之後咧，就而家開始係即係嗰間平屋公司咧就開始係進行即係同啲居民係正式。即係去傾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即係啲居民都係有這樣那樣嘅關注啦，尤其是係佢希望真係可以有間屋俾佢搬，就唔需要搬幾次嚇，即係搬一次就尤其是老人家啦，你要佢搬去一啲譬如話過渡性房屋啊，或者自己去租一間屋喺區內，就算區內租到都好啦，就算嗰個即係租金津貼係即係足夠都好啦，即係你都要佢搬兩次，然之後你唔知幾時有再搬翻去，咁呢個對。即係尤其是年長嘅即係居民嚟講咧，都係牽動幾大嘅一個工程嚟，我覺得嚇。 平民屋苑有限公司咧，佢哋就今日就宣布啦，會將個搬遷嘅期限咧就再延長去到2024年嘅3月嘅，因為本來咧就應該係今個月底嘅。咁而個重建嘅工程咧就有望喺出年年初展開啦，預計咧嘅完成嘅年份咧就係由2027年咧就會延到去咧2029年嘅啦。咁佢哋之前。亦都是就住嗰个回迁嘅资格做咗个调查啦。咁佢哋就话喺2022年起嘅大概一年期间啦，系收咗一共系1102份咧嘅住户资料嘅声明书。咁当中咧系有67%嘅租户咧系完全符合或者部分咧系符合咗回迁嘅资格嘅，其余32%咧就完全系唔符合咧嗰个资格。譬如就系话佢个户主或者个别家庭成员系有物业啦，又或者咧佢系享用紧政府嘅资助出租或者系出售房屋啦，又或者佢唔系咧个租约登记嘅住户成员，又或者佢实际就唔系住喺嗰一度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就而家亦都系即系强调有一个嘅说法啦，就系话 而家佢哋又俾兩個方案咧，佢哋去揀嘅，一個咧就自行安排臨時居所啦，或者咧係由駐村嘅社工隊咧協助佢哋推展咧去申請一啲過渡性嘅房屋。第二個咧就係交翻啲單位咧，就係永久咧都係搬翻出去噶啦。咁但係呢兩個方案會唔會都係滿足到居民嘅訴求咧？電話號碼18721啦，大家去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啦。而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啊大鄉西村居民權益關注組嘅成員黃碧娟喺度噶，黃碧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可唔可以讲讲咧？你哋系今日几点收到个通知同埋个相关嘅方案嘅详情噶？ 我就12:30收到通知嘅。咁其实我去到信箱嗰时咧，佢哋就系啱啱预备入信箱啦。咁同埋贴个通告话会有个居民大会嘅。 系、那个居民大会系一阵间嘅7:00系咪？ 冇错，冇错，冇错。但系佢好奇怪，个居民大会唔系开喺村里边咯。佢居民大会系开喺油麻地某一间酒店嗰度。 系嗱，咁 虽然佢有专车接送，但系对街坊嚟讲，因为佢派信嗰个时间，好多街坊都系翻紧工啊，或者出咗外啊嗰啲咁样，其实佢冇足够时间去消化嗰份文件嘅。 所以对你哋都有啲困难啦。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就系、是、你哋而家佢通知你哋而家有啲乜嘢嘅选择方案系摆喺你哋面前啊？ 我所知嘅选择方案咧，其实不外乎系两个嘅啫。一个就是你合资格的个租金赔偿额啦，咁你搬出去5年，咁你可能找社工队协助你去嗰啲中转屋啊，或者系咩啦，我都唔记得字眼啦。咁另外就 系 冇错啦，冇错啦。另外一样就是会转介你去啲叫做地产顾问，佢哋帮你找地方。咁另外一個方案呢，就係、是、其實我唔會叫佢做我覺得係同一個方案嚟嘅。我個人就另外嗰個做法呢，就係、是、你唔合資格嗰啲，佢就賠償一個冧心俾你，你就交返單位。咁但係中間有一個數字呢，其實係好奇怪嘅，即係啱啱先至 kick 到我，就係、是、佢收1013份，1012份，佢係有 67% 係合資格嘅，有30%唔合資格嘅。咁但係中間我哋其實有400多户呢，是签过封信交给平民屋宇，告诉他们我们不接受他这个租金的补偿的。我们唯一接受的单一的要求就是说你安置回我们，在给回间屋去安置我们的。那我不知道他这个百分比有没有写下去了。因为我个人就没有签那个回迁声明书给他的。那我收到的封信的内容呢，就会是佢要求我喺呢个年底10月2日咧就要迁出，要交翻个单位俾佢。如果唔系咧，就会用司法程序去同我收翻间屋。 不如黄碧娟啊，讲讲点解你唔签翻嗰个回迁嘅调查通知书俾佢哋啊？ 因为我本身我就系要间屋啫嘛。你由头到尾你系讲回迁，我又唔想话再搬嚟搬去，我只系想一次过搬屋。所以我冇必要签呢份回迁嘅声明书俾你咯。你系回迁啊嘛，个字眼系。 系嗱，咁黄碧娟，我想问一问咧，呢个系一个重建嘅建屋计划啦，吓，咁即系话啲楼太旧啦，咁啊真系要拆咗佢咧，系起翻间新屋，先至可以俾到个单位俾你哋嘅咁。咁但系你哋嘅诉求咧就系、是、你唔想喐啦，即系你要住翻喺呢间屋村里边。咁你会预期或者你哋会点建议，即系平民屋公司嗰度点样去进行呢一个嘅重建工程咧？系咪真系分批去起咧？等而家即系啲住户咧住喺嗰度嘅咧，就去搬埋即系呢个屋村嘅某一个部分，咁佢就唔需要搬离开呢间屋村啦。即系当嗰个重建工程系进行紧呢一两三年，系唔系咁嘅意思咧？如果唔系嘅话咧，吓你话俾翻间屋，俾翻间屋系。可能不在大坑西村，可能在外面，譬如经过政府的调停，是可能给到一间公屋给你们上楼，那个都未必是大坑西村的。 正正就是如果我们是想一次过搬出去的话，我们未必是期望可以在大坑西村的。即是你说园区的，当然有一选择的当然好一点。你说我不是，我整个数据我都 园区我冇办法啦，可能某一个区份嘅你有得选择嘅，咁我哋都可能会选择噶。 嗯， 即系因为你人口流动啫嘛，冇乜问题噶。 嗯， 咁再其次就系头先啊主持人你提过佢嗰个话分批去做嗰个计划， 嗯， 其实佢曾经推过出嚟嘅，但系佢行唔通，因为一样系去落翻去安置嗰个问题。 嗯， 佢曾经系提议过话拆咗两座先，即系将嗰两座居民咧迁翻去本村空置嘅单位，咁佢拆咗两座起好啦，我哋再搬过去，即系唔使搬离条村啦。但系呢个方法佢都行唔通，因为佢啲空置单位唔住得人，即系残旧到已经唔住得人啦。嗰度再一啦，再二。佢嘅做法其實可以用翻六十年前喺大坑西村嗰陣時嘅方法一樣嘅，其實而家平民屋宇宙，因為嗰陣時有一條村光明村咧，就係佢哋收咗嗰條光明村，將光明村嘅村民咧就政府協助佢哋遷徙到去九龍城嗰啲七層大廈嗰度居住嘅，咁起好之後咧就搬過嚟呢邊嘅。咁，我其實我本身個背景都係咁樣搬返嚟大坑西嘅，我哋以前係光明村嗰批嚟嘅，咁我係第二代啦，咁我哋就係咁樣搬返嚟嘅。咁其實佢亦都可以，因為政府有一個角色喺度咁嘛，由頭到尾。咁如果你話我哋呢啲低下層，我真係需要住屋嘅需要嘅話，其實政府某個情況下佢都係責無旁貸㗎。既然你提供咗呢個優惠俾平民屋宇，咁去到而家重建，你都系俾紧个优惠佢噶。如果唔系，市建局唔会入手啦。 嗯嗯， 系咪先？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而家呢千几个住户咧，有某系咪有一部分系真系可以接受佢其中一个方案噶？ 因 为全部都唔接受 噶。唔系，因为有一部分人系想有啲锦上添花嘅感觉嘅。 哦， 嗯 嗯。 即係嗰部分人，即係有一部分人係錦上添花啦，有一部分人就係需即係對大坑西有個情意結，所以佢哋唔帶業搬翻嚟嘅。 嗯，即係出邊租住樓先，或者去啲即係嗰個過渡性房屋先， 冇錯啦， 咁嘅喜好就再搬翻嚟咁樣。 冇錯啦，咁喺我自己本人就係我情唔情意結，我係要一個居所嘅，因為你重建之後就已經唔係嗰條村噶啦。 嗯， 因為佢嗰個規劃出嚟已經係全部唔同曬噶啦。咁我覺得如果我有得選擇嘅，因為我年紀亦都漸長啦，我冇可能話咁樣搬嚟搬去。 嗯， 因為條村有幾耐，我有幾大。 嗯，不過阿黃碧娟頭先你就話，即係你冇交翻咧嗰個回遷資格嘅調查結果啦。咁但係如果根據平民屋宇嘅代表，佢就話咧，而家村入邊咧有224户咧係冇交到住户資料聲明書嘅，咁佢就希望即係可以盡快聯絡翻平民屋宇啦，補交聲明啦，咁樣可以酌情處理。如果唔係咧，就當係黑户噶咯，即係就當係唔符合資格嘅住户租户一樣咧，就會申請去到收樓噶咯。咁，你點睇咧？ 我点睇啊？因为我觉得好奇怪咯呢样嘢。第一，你喺城规会申请，即系申请佢通过话佢可以重建嗰个条款下咧，佢要有一个叫妥善安置嘅要求喺度噶嘛？ 呢个你讲2016年嘅时候嗰个， 2021年 嘅时候吓。 revise 嗰阵时喺 revise 呢个申请嗰阵时，嗰个条款仍然喺度噶。 系。 即係佢有少少叫做瞞天過海，佢唔提嗰樣嘢咋。我哋所知係仍然喺度㗎。你嗰個妥善安置，你仲未係滿足到嗰個要求㗎而家。因為我呢200多户，你淨係寫一個回遷嘅方案出嚟。你係單一個方案俾我哋，我哋冇得選擇喎。而呢樣嘢唔係我要嗰碟菜嚟㗎嘛。咁，但係你又唔肯同我哋傾。即系问题你大家要了解你，我要清楚你咩原因你做唔到俾我先。 不过其实房屋局都有表态喎呢件事，即系话佢哋觉得唔应该即系由房屋局走去安排一啲 房委会 啊房委会啦吓，即系去安排一啲即系租住嘅公屋俾你哋嘅。 其实好简单啫嘛，佢同平民屋宇交换咪得咯。嗱，平民屋宇而家标榜佢再起翻嗰阵时系兼顾啲我哋啲低下层人士噶嘛，所以我哋有资格回迁啊嘛。咁其实佢而家所要求嘅资格就系同房委会要求嘅资格一样噶。咁你咪同房委会借200多户俾我哋，跟住你咪到时起好俾翻200多户房委会咯。就系冇抵触噶，因为我哋呢条村有一座楼就系发生过咁嘅情形噶。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反弹那么大，就是这样解释嘛。 那黄碧娟，另一个问题就是呢，其实有些住户是不是考虑到那个回迁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的就是搬迁的即系津贴啦，吓系咪考虑到嗰个嘅津贴咧，系令到佢哋唔能够喺出边揾到屋啊？会唔会有呢个咁样嘅考量喺度啊？ 嗱，第一你个通货膨胀，我哋唔知道每年系点样去啦，吓，因为佢而家系划一条数嘅。咁你话够唔够咧？我即系佢哋点考虑咧？我就唔清楚啦，因为我唔可以代表佢哋讲，同埋佢哋接受嗰嚿钱，即系佢哋想点使点用嘅系佢哋本人嘅事。即系我唔可以话代表佢讲，可能有啲人好满足，有啲人就觉得唔够啦。咁但系我知道有啲困难户咧，就对呢个方案就好反感嘅。 嗯，点解咧？ 同埋会，我困难户嘅意思即系可能佢本身已经攞紧啲资助噶啦。咁如果我攞咗呢，如果我攞咗你嘅租金津贴咧，我政府嗰边嘅资助要全部 cut 晒嘅。 嗯， 咁对佢哋嚟讲，佢哋可能得不偿失噶嘛。 嗯。 即系我只可以咁表达咯。 系咁啊，嗱，我想问，即系你哋居民嘅关注组嗰边，系咪会再倾咧？点样去回应啊？平民屋宇嘅今次嘅方案啊？ 会噶，我哋会再倾嘅，因为最主要有好多街坊喺呢一刻，我所知仲未收到封信，仲未见到封信。 嗯， 因为地理佢今日到而家都系几个钟头嘅事嘅，因为你知咧，香港人日出而作噶嘛，日日唔识。咁有啲直头都未翻到嚟屋企添， 系， 所以我估计会 要再倾过啦，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啊，多谢你，黄碧娟倾到呢一度啊，咁啊，大坑西村咧，佢而家申请咧就会系改建咧八座28到40层高嘅住宅，会提供3000多伙嘅单位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嘅。楊立門先補充翻少少資料先嗱。咁剛才最尾就提到啦，石硤尾大坑西村重建之後咧，大概咧係會提供大概3300單位嘅，其中咧係200伙咧將會係首置盤啊。咁嗰度就會興建咧8座28到40層高嘅住宅嘅。咁而當中咧有頭先講過話提供大概係3300多單位啦，當中嘅1289伙咧系会安置咧受重建影响嘅原址居民嘅，咁、剩低嗰啲咧就会系首置单位噶啦。嗱、咁啊，亦都头先有提过啦吓，之前咧居民亦都有一啲嘅诉求，系咪可以即系有其他嘅公共房屋咧系可以处理到佢哋嘅安置嘅问题啦？咁较早之前啊，其实系今年即系3月啦，房屋局咧亦都曾经回复过呢个问题嘅，佢哋就话咧平民屋宇咧就系大坑西村嘅承租人，佢哋有责任咧用自己嘅资源咧去妥善安置现有嘅租户。政府同埋房委会咧系唔适宜动用佢哋嘅公共房屋资源咧安置有关嘅居民嘅。嗱，电话号码18731啦，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有啲咩观察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听位听众啊，好唔好啊？有位邝先生喺度，邝生你好。 系你好，陈燕平、杨立门。 你好，邝生，有咩睇法？ 杨立门，如果你仲记得20多年前我同你一齐砌荃湾七街重建咧，我多谢你嘅帮忙。 哦，好好。 即系一讲到旧区重建咧，咁耐以来最受害嘅就系受重建影响嘅居民。 系。 即系无论系旧区重建、公屋重建，特别而家大坑西咁嘅重建咧。我覺得政府根據正話楊燕平咁樣講，即係房屋咁講咧，我覺得咧政府係無良兼無賴。 但係點解咧？但係因為嗰個係平民屋宇係間私人公司嚟㗎喎。 老實講啊，陳燕平，嗱呢啲咧，呢啲咧就叫做即係唔理社會公義，只係講法例、講原則。喂，你既如果打嘅，正如你正話開頭都講。大坑西重得到即系大坑西起啊，系因为石硤尾大火，政府拨地，然后先至可以起到噶嘛。你估真系平民有限公司自己揾笪地嚟起嘅咩？ 咁嗰笪地都系政府地嚟嘅啫。咁你而家落嚟讲，成个等身都200多户，附近有大坑东，有石硖尾，上面有白田村，再远啲都好啦，可能黄大仙冇单位咩？你而家政府一个唔该派攞，又话唔关我事。嗱，我系讲杨立门，即系当年做七街重建咧，你好明显睇到一个问题。如果当年如果唔系令到嗰啲租户能够可以安心离开咧，根本你系重建唔到嘅。你而家咁搞到打声翻老人家咧，我话唔好听系人不似人就鬼不似鬼。我好同意刚才关注组，我唔记得个咩名字，各位代表 黄碧娟 系咯，黄碧娟，喂大佬啊，人哋开咗条件俾你，你而家平民有限公司咧就搞咗一大轮之后咧，就求其掟个方案出嚟。咁当然佢实有道理去讲嘅，佢梗有方法去解说噶。不过你要记得嗰班系人嚟噶。嗰班唔系普通嘅嘢，嗱，嗰班人嚟要受到人嘅尊严噶，你唔好将当嗰班老人家系货物至得噶。掟仲有一样嘢，你而家呢样嘢公开咗噶啦，你就算俾咗钱佢哋出去租，你估出边嘅市值价格会唔会水涨船高啊？深水埗一带、大角咀一带，所有都系旧楼嚟嘅，而家连劏房都唔系平噶啦，咁你咪即系叫人哋去死，叫人去瞓街。 好多谢晒阿邝先生嘅意见吓，咁啊，当然大坑西村嘅重建咧都系值得关注嘅，特别系嗰度嘅居民啦，年纪普遍系比较大嘅，咁到底点样可以达到一个即系大家都能够接受嘅方案咧？呢度都可能要考各方面咧，佢哋嘅系啊智慧同埋睇下点样继续磋商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楊立門啊，不如咧，我哋又傾傾咧另外嘅問題啦，就係唔知大家多唔多用咧啲外賣嘅點餐嘅平台啊，即係可能喺疫情期間咧，係改變咗好多人習慣啦，就好多人咧會慣用嘅。而家就競委會咧，佢哋就尋日啦係發表咗一個嘅即係一個嘅聲明啦。咁佢哋就主要係講到咧 ，Foodpanda 同埋 Deliveroo 依兩間嘅公司咧，即係互互送啊。佢哋就話咧，認為咧呢兩間公司對合作餐廳施加嘅某啲要求咧，或者咧係會损害竞争嘅。其实他们现在施加了什么要求呢？主要就是有几项的。譬如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那间合作餐厅和他独家合作，那Foodpanda 或者是互送就可以向个餐厅收取较低的佣金率。其实那个佣金率都相差挺大的。如果你是独家的时候，它那个佣金率就是 25%。但是如果不是独家，它那个佣金率就可以达到 33%、都相距几远。咁而另外嘅一个条款就係话呢，限制啲合作嘅餐厅啦，只係可以呢同佢哋两间公司是但一间呢独家合作。如果嗰间餐厅呢係同时同其他平台合作呢，就可能会遭受到惩罚嘅。咁除此之外呢，佢另外仲有一个嘅问题就係呢，佢係限制价格嘅条文，就係唔俾啲合作餐厅呢喺自己去到直接销售嘅渠道，又或者其他嘅网上的外卖平台向消费者收取较低的点餐的价格，即是你不可以用便宜的在他的平台以外呢是买的。咁此外就係亦都有一啲嘅搭售條文啦，咁啊個搭售條文就只係涉及到Foodpanda 嘅啫，就話咧如果你使用佢嘅外賣送遞服務嘅餐廳咧，就必須要同時用埋佢嘅外賣自取服務喎。 係嗱，我諗好多消費者都會幫襯過呢兩間送遞嘅平台公司啦嚇，咁你都會覺得嗰個價錢都係真係貴好多嘅，即係當然你享受咗個方便啦嚇，咁但係原來咧就唔淨止係即係個消費者。那個價錢比較辣的，其實這兩個平台呢，就是對食店啊、啲餐廳、酒樓咧，即係都好辣嘅，即係佢呢啲嘅條件嚟講嚇。咁所以咧，就頭先陳曉明都講咗有幾樣係佢哋競委會覺得係即係唔係幾公平嘅一啲嘅做法，因為雖然你話佢哋冇合謀定價啫，咁但係咧佢係似乎就都阻止咗一啲新進嘅 公司同類嘅公司咧係入呢個市場嘅嚇，因為佢即係話你要轉公司咧，又要罰錢嘅，即係又要補差價又成嚇，咁亦都咧係同佢簽咗咧，又唔可以同一啲即係細嘅公司咧又再合作嘅咁，即係佢叫啲餐廳即係食店啊嚇，咁變咗有唔同嘅一啲嘅限制咯嚇。咁但係當然咧，競委會咧就即係就唔係話而家就一定要即刻要罰佢，而咧佢有個咁樣嘅諮詢期嘅嚇，咁、個諮詢期之內，如果呢即係呢兩間公司都能夠係就改變翻呢啲唔係咁公平嘅做法咧，就 OK 噶啦咁。咁似乎咧就呢兩間公司咧都係有呢方面有幾個承諾，其實都作出咗嚇、即係佢哋係會改翻嘅。頭先你講嘅 係嗱，其實咧就係、是、競委會嘅調查咧、就話佢哋有可能咧係觸犯咗即係第一行為守則之嚴嘅、第一行為守則咧，就係講緊禁止啲市場嘅參與者去訂立一啲妨礙啦、限制啦，或者扭曲啦喺香港嘅競爭嘅安排嘅。咁而家咧呢兩間外送公司咧就做咗一啲嘅建議承諾，而競委會咧亦都係就住佢哋呢啲嘅承諾咧就諮詢各界嘅意見。個諮詢期會係去到6月15日嘅，咁啊睇下咧各方是否能夠接受到啦。嗱，電話號碼18731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嘅召集人林瑞华噶，林瑞华你好 ，Hello， 你好， 系嗱，林瑞华，不如先问一问啦，喺嗰个生态上面啦，其实你哋同呢啲外卖公司签署大概嗰个条款咧系点样噶？ 大概其实同头先讲嘅差唔多，最少都差唔多去到嗰、营业额嘅30%咯，最平，但呢个系已经系讲紧我净系用佢一间嘅。平台嘅話就30%，就如果我話我可能我有 Foodpanda 有 Deliveroo 咁用咧，咁就要起碼35%咁樣。 嗯，即係嗰個 佣 金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佢個佣金就要去到35%。如果你話你淨係用一間嘅，咁佢就可以去到30%咁樣。呢、這個已經係最低最低嘅。 嗯，咁你哋覺得即係嗰個生意上係？是咪即系明智嘅做法嚟嘅咧？即系你用佢同埋唔用佢，系咪真系你觉得你都需要利用呢个平台？抑或你觉得自己其实佢够收到咁贵，我都无利可图啦？咁抑或系你想自己都做翻自己嘅送递咧？咁样你即系都觉得佢有用，有助你嘅生意，你先至帮衬佢嘅啫，系咪？ 其实系疫情之后先至焗住要用咯。因為你好過，即係不過你都要係視乎翻你係做咩類型嘅餐廳啦。其實而家主要呢啲都係啲中或者下價錢嘅餐廳先至會用嘅，用呢啲外賣平台啦。咁其實係焗住要用㗎，你喺之前冇晚市堂食啊時候嗰陣時限聚令嘅時候，咁同埋你會睇到就係其實大家嗰個消費模式都轉變咗啦，即係以前大家未必有咁多會願意去用嗰個外賣平台嘅，其實而家反而。依賴咗個外賣平台，邊商就係焗住我哋唔係唔想，我哋即係焗住要用咯。其實就對我哋嚟講係比白做好少少嘅啫，因為我如果即係佢扣咗我35%嘅話，我扣翻嗰啲即係食材成本啊、人工鋪租啊，其實我真係比白做好啲，咁總好過冇咯，總好過冇生意咯。 即係你覺得疫情之後啲人可以出翻嚟餐廳食飯，都冇幫助，即係對你嚟講。你都系要，啲人都系仲系要叫外卖系咪？惯咗。 其实好明显系比以前啲人嗌外卖，即系用以前或者佢哋会落嚟买，即系落去楼下间茶餐厅落去买。可能而家佢哋连落楼下间茶餐厅都唔想啦，就净系喺部屋企度揿个手机咁就送到上面。 嗯，不過林瑞華另一個角度咧，由你哋個經營問題去講咧，當然即係呢兩個外送平台佢哋收嘅佣金可能比較高啦。咁但係調翻轉，對於你哋嚟講，係咪可以將啲價格轉嫁俾消費者，而令到你哋嘅即係都唔會承擔到好多嘅額外嘅營業嘅開支咧？ 都唔係嘅，其實佢哋我一來啦，我哋冇辦法將全部嘅。增幅咧，即係嗰個佣金去轉嫁落消費者度啦。首先你會覺得唔合理，因為例如我食個揚州炒飯，我鋪頭賣50蚊，我要去賣到成70-80蚊，咁樣即係如果外賣平台，即係未必會個客會願意接受咁貴價先。而家係其實佢哋個合約都證明咗，其實好多都係證明咗唔可以超過我哋個 menu 10%咯。 嗯嗯嗯。 嗱，而家建委會出咗聲之後咧，咁嗰兩間大嘅平台咧都作出咗一啲回應啦，即係佢覺得啊，而家我可以放鬆翻啦，即係嗰啲即係對你哋嗰啲食肆嘅管制嚇、啊，你哋可以係換平台啦，咁亦都係即係嗰個通知期咧就唔超過兩個月嘅咁樣，咁啊即係佣金嗰個差額咧，亦都係最多都係補翻兩個月嘅啫咁樣，即係佢作咗嗰幾個即係咁嘅承諾，咁你收唔收貨？你哋覺得？ 其实我哋最好就系佢个佣金可以再放低啲啦，即系我觉得20%至25%系一个我哋可以接受嘅水现有可以接受嘅水平咯。咁跟住其实 佢冇话要降低佢个佣金，我知。 因为降低佣金嗰度就系一个市场嘅竞争啊嘛，即系当你如果市场有更加准入者嘅时候，就个佣金会有机会降低噶啦，系咪？ 系啊，咁我希望就系佢而家佢有即系有外，即系佢唔可以我哋独家先啊平咁嘅时候，佢哋有个竞争或者我哋有新嘅投诶，即系参与者入嚟嘅时候，佢有竞争可以变相令到佢哋。即係有呢啲監管嘅時候，變相令到佢哋要爭生意嘅時候，就將嗰個佣金嘅百分比降低。咁呢樣希望就嚟緊，我哋會見到。即係佢首先而家承諾緊嘅嘢，其實對我哋影響都唔大，因為我哋唔會取消嘅。我哋我哋都話 焗 用咯， 幫襯佢。 我都焗用啊！我取消啲咩啫？ 嗱，但係而家譬如嗰、那個獨家條款嗰度啦，佢仔細咁講咧，佢就話餐廳係可以同一啲新進同埋小型平台乜嘢叫做新進同埋小型平台合作咧？就係佢個市場佔有率咧，从来系未超过10%嘅呢啲平台合作。如果你同呢啲平台合作咧，就唔会失去咧同呢两大平台独家合作所享有嘅商业奖励啦。 系噶啦，咁本地政府未出声嘅时候，之前有啲本地公司、有啲本地品牌，佢哋都系我哋都有用噶。咁嗰阵时佢哋都话：哦，呢啲我哋唔当噶。 嗯， 佢主要系佢哋对佢嚟讲嗰阵时仲有 Uber Eats 嘅时候，佢主要系 Uber Eats 啊。Food Panda 同埋 Deliveroo 呢三間啫嘛，跟住佢總之你話你唔係用呢即係 Food Panda 就話哦，你唔係用 Deliveroo 唔係用 Uber Eats 嘅話，其他啲我哋唔當，不嬲都係噶啦。 咁嗱，但係我想問啊，即係如果係咁咧，你係咪認為嗰個10%嘅門檻咧，應該可以再提高一啲咧？即係個市場佔有率從未超過10%個比率咧，可以提高咧？同埋而家亦都有一啲新嘅外賣平台進入咗香港喎。 嗯， 其實我覺得就。冇影響咯，其實對我哋嚟講，佢即係話，咁佢只不過佢冇咗個獨家優惠俾你，你照夠全世界，佢可以我兩大平台繼續，咁我35，你35，大家經驗數，其實都係我哋suffer翻嗰個即係嗰個佣金噶嘛，所以其實我覺得冇意思噶。咁你係要政府個監督就係、是、哦，你點樣可以引進多啲嘅競爭者，令到個市場可以放寬啲啊？咁樣先即係令到市場有競爭，咁先至會令到嗰個佣金下降嘛。其實而家佢嗰啲承諾係對我哋嚟講一啲意義都冇嘅 喎。除咗佣金之外咧，不如最後問埋啦，就係佢亦都要刪除嗰個價格限制嘅條文嘅其中一個承諾，就係話合作嘅餐廳咧可以自由定價，可以喺你哋自己嘅自家嘅外賣送遞嘅渠道啊，或者係堂食啊，其他網上嘅外賣平台都俾一個較低嘅餐點價格。你覺得呢個條款又合唔合適咧？ 呢個條款就反而合適嘅，因為其實之前咧我哋要 renew 我哋 menu 啊，同埋嗰個價錢嘅時候咧，我哋要 submit 同埋我哋個餐牌俾佢 approve 嘅。咁呢度一來費事啦，而家如果唔使，我哋可以自由定價嘅時候，咁我哋個餐牌喺個平台嗰度咧，可以轉換得快啲、容易啲咧，咁其實係對我哋嚟講係著數咗嘅。咁我哋可以即吸引到多啲顧客去買我哋，因為我哋會多啲 renew 啊，或者我哋可以做到唔同嘅優惠啊。咁樣呢個係我覺得係我諗 so far 嚟講，呢個係唯一一樣對我哋食肆有好處嘅地方。 問埋你啦，就而家有一家即係好知名嘅內地嘅品牌嚟香港啦，開拓本港市場，你哋會唔會考慮用佢哋咧？ 有接觸過，但係暫時未考慮住。 哦，點解咧？因為佢哋嗰個佣金好貴啊，又係。 其實差唔多，係其實差唔多， 即係都冇乜肉食嘅都係。 係啊，咁我諗都觀察下先啦。 係。 嗯，好，多谢晒你，林瑞华，暂时倾到呢度啊。林瑞华咧系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嘅召集人嚟嘅。啊，当然啦，如果大家用过呢啲外送平台，头先我哋大概介绍过啦，就系呢两间嘅外送平台咧，佢做咗几个嘅建议承诺嘅，包括咗就系修订佢嘅独家嘅条款啦，容许咧啲餐厅同一啲个市场占有率系唔超过10%嘅外送平台合作咧，都唔会失去佢独家合 作的时候呢所享有的商业奖励，例如较低的佣金，同埋呢会删除价格限制条文，令到合作的餐厅可以自由定价。你自己又点睇呢？可以打码嚟1872311871同我哋倾倾呢一个嘅话题㗎。咁啊，不如咧，我哋转头又倾倾咧，另外一个大家都好关注嘅议题，就系关于咧立法强制举报虐儿啦。因为咧相关嘅条例草案咧，就今日咧正式刊宪啊。喺呢条条例草案之下咧，总共有23个嘅即系专业人员咧，被界定为咧强制举报者啦。咁当然杨立门，即系大家都会可能会去问一啲嘅问题啦，就系、譬如嗰个配套到底会做成点咧？另外更加一个可能比较重要就是究竟啲23个嘅专业清唔清晰，乜嘢先至係需要去到举报，乜嘢係未必係属于嗰个嘅即係叫做即係怀疑可能係受到虐儿嘅咁嘅范畴呢，咁呢度可能都需要一啲解读或者係说明㗎喎。 嗯，係啊，因为呢样嘢虽然世界上都有唔少地方都已经係有呢个咁样嘅强制举报嘅做法啦，咁但係香港毕竟都係即係比较新嘅事物嚟嘅，咁亦牵涉嗰、那个嘅即系职业嗰个范畴都好多，咁啊，譬如话社工似乎就佢哋都觉得咧，感觉上佢好似有啲系统去培训佢哋嘅啲员工去点样去更加好咁配合到呢个条例。咁但系譬如话我哋都要睇一睇其他嘅行业啦，譬如话学校啊咁样，即系佢哋有冇同相同嘅准备嘅功夫做紧咧？咁呢我哋都想知道咯。 咁除此之外咧，就系、因为喺成个举报入边咧，往往唔单止牵涉到一位教员啦，可能亦都牵涉到咧，即系佢哋学校嘅成个嘅团队嘅，咁究竟当中点样去决定啊？究竟系咪应该要去到强制举报咧？咁但系如果你唔去举报嘅时候，佢又可能负咗相当嘅刑责嘅。咁点睇呢个问题？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发生凶杀案，两名分别26岁同埋22岁嘅女子伤重不治，一名39岁男子被捕。现场系荷里活广场3楼，事发喺下昼5点左右。网上片段所见，一名身穿白色衫的男子从后走向一名黑衫女子，向对方背部连刺多刀，同行的另一名女子推开疑凶，并且尝试拉走伤者。男子再追上前，向已经倒地的伤者腹部连刺10多刀。这名26岁伤者倒地不起，没有反应，其后证实不治。疑凶犯案期间亦都挥刀刺伤推开佢嘅女子，呢名22岁女子送院抢救之后亦都证实死亡。警方到场之后，喺商场拉咗一名39岁男疑凶。有目击者话，疑凶犯案之后冇逃走，留喺商场入边，现场留下一把刀，大滩血迹。警方封锁现场调查，部分警员亦都身穿防暴装备，配备盾牌。本港目前有大約80名病人正等候心臟移植，截至3月底，今年共有3宗遺體心臟器官捐贈。本身是器官移植受贈者的香港心臟移植協康會主席曾永亨表示，器官捐贈不只幫助病人重生，亦都對病人的家屬和朋友帶來很大幫助。对于最近取消器官捐赠登记的数字增加，他说离世时器官仍然可以移植给别人使用，如果将这些器官火化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葛亮雄医院心脏内科病房经理郑嘉欣表示，每年都有部分病人苦等多时，仍然未能等到合适的遗体心脏进行移植，最终离世。苹果公司否认俄罗斯所指允许美国情报机关利用苹果手机进行间谍活动。公司透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指苹果从未与任何政府合作，在任何苹果产品中安插软件后门，亦都永远不会这样做。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早前指控美国将恶意软件植入苹果手机，涉及包括俄罗斯国内用户在内的几千部手机，有外国驻俄外交官的手机亦都成为窃听目标，并为这项阴谋显示苹果和美国国安部门关系密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昨日表示，公务人员使用苹果手机是不可接受，而且被禁止。至于是否全面禁止使用这款手机，将取决于情报部门的建议。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嘅坏车已经离场，慢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花园道下行近中银大厦。慢线近金钟道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还有些龙尾是有待消散，排到接近花园台和坚岛近楼梯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仲是有车龙的，排到去柯达大厦。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一期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海盈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上海街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清水湾道近银影路来回方向慢车，龙尾分别是过了绿透山房和去到大学道回旋处。屯门的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友爱村挤塞，龙尾是去到屯门公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以及神奇道欣澳站去迪士尼。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观塘的鲤鱼门道有水务工程，由凌晨的一点至到清晨的5点，去油塘方向近李安苑的快线会封闭的。驾驶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大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喺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嘅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刚才都讲过咧，就系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咧，今日就刊宪，有23个界别嘅专业人士咧，都会系受到呢一条条例嘅规管啦，系成为咗咧系需要强制举报嘅界别嘅。咁你自己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杨立梅呢、這个时间咧，不如我哋请你一位小学校长同我哋倾下， 啊、 就系咧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副主席陈淑仪嘅，陈淑仪。校长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嗱，陈淑仪校长啊，首先咧就想问问啦，乜嘢嘅个案需要举报咧？佢条法例就系话，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已经遭受并仍然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系面对遭受严重伤害嘅实际风险咧，就必须要作出举报啦。咁佢有啲例子嘅，譬如话藉暴力手段啦，令到嗰个儿童咧受到身体嘅损伤啦，强迫或者系诱使呢个儿童咧参与任何涉及性嘅作为啦，又或者系严重或者重复咁样咧去威吓或者诋毁呢个儿童啦，令到佢严重或者重复咁样咧感到恐惧，令到危及佢或者系损害咗佢嘅心理健康，又或者是严重或者重复地忽略忽视了这个儿童的基本需要，损害了他的健康或者发展的。我首先想问，作为一位小学的教员，你们看这些定义觉得清不清晰，可以分辨到哪些需要举报哪些不需要呢？ 其实我们小学业界里面其实一直即未有这个讨论关于那个立法之前咧，其實一直都有相關嘅，即係一啲處理虐兒啦，或者懷疑虐兒咧嘅方法同埋嘅程序嘅。其實以往一直都有，不過而家呢個分別就係最主要就係因為佢係直情係立咗法啦，直情係強制話你如果係唔能夠適當地去處理懷疑一啲虐案虐待情況嘅 case 咧，你如果係即係冇上報到去尋求一啲即係程序嘅時候咧，你就會受到一啲法律嘅可能嘅懲罰咁樣。咁我諗分別只係個立法與未立法之前，但係喺學校裏面咧，一般情況下，無論幼稚園、小學或者中學都係，即係對於兒童嗰個健康啊，或者佢嘅安全咧，一直都係一個首要嘅任務。喺我哋業界嚟講，因為佢有20多個職業都牽涉。咁但係喺我相信喺首當其衝喺學校嘅情況咧，係比較着重更加多啦。因為原因就係每一日小朋友都會翻學嘅，即係除咗星期即係放假日子咧，即係大部分時間佢一喺家庭，一係就喺學校。咁而學校當嗰小朋友入讀學校嘅時候咧，佢就將嗰、那個即係管養權，即係管權咧，就交咗俾即係學校嘅。咁所以包括佢嘅，即係我哋而家見到佢嘅精神面貌啊，佢身體上面有冇傷痕等等咧，其實而家我哋都會去鑑別同埋去處理嘅。包括如果係一啲即係好明顯見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即刻啟動一啲機制咧。其實即係內部我哋都會透過班主任啦、訓育主任啦、社工啦，就會同小朋友傾談，了解個事件啦，同埋都會約家長嘅。咁喺一個更加嚴重嘅情況下咧，我哋直情係唔需要得到家長嘅 consent 咧，我哋直接將小朋友送去醫院。嗱，呢啲 case 咧都其實喺業界嚟講咧，都唔係話一啲新鮮事嚟嘅。 咁即係話其實你哋都大概係知道點樣做啲乜嘢，或者係用啲乜嘢嘅準則去判斷即係嗰個個案㗎，係咪？ 會知嘅。咁當然啦，因為人比較特別啦，佢唔係一個即係機器或者一件物件，人咧就係 case by case 嘅，即係每個小朋友佢背後可能家庭嘅情況啊，各樣嘢其實我哋都會去了解。咁我哋亦會去即係睇下嗰、那個。情況，譬如班主任有陣時，或者係教佢嘅老師，即係我哋都有，即係每一年開會嘅時候咧，都特別提醒我哋要留意小朋友嗰、那個手手腳腳或者面部有冇一啲表面傷痕啦。嗱，當然如果佢嘅情況喺衫入邊或者褲入邊，去到咁嘅情況，當然老師未必可以察覺得到。但係咧，另一方面，除咗身體表面嘅傷痕之外，另一方面就係咩咧？就係佢精神面貌，譬如佢會唔會好？攰，即係平時唔係咁嘅，突然間好似鬱鬱寡歡啦，唔開心啦，好攰啦，甚至乎係顯現到佢係情緒上突然間波動嘅，咁我哋都會關注去了解嘅。其實我哋即係無論即係幼稚園、小學、中學，其實一直老師嗰個其實要求咧，我哋一 即係一向都有啲程序同埋一啲嘅簡單培訓俾老師去辨識。咁當然啦、case by case 係唔同嘅。咁而當發現咗真係有啲 case 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喺校內同翻老師去分享，因為可能係某一班小朋友出現類似嘅情況，我哋都會分享翻小朋友即係我哋處理嘅過程，即係都讓每一個老師都知道。啊，雖然唔係我嘅小朋友出現問題，即係未必係我個班，但係哦，原來會咁樣處理，或者係咁樣去分辨嘅。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咁嘅方式去處理。咁當然而家立例嘅時候，即係我諗主因梗係當然我哋大前提就係好認同就係我哋乜嘢都假，我哋一定要保即係無保護弱小、保護兒童嘅權利咧，為一個即係最基本嘅主因啦。咁其實我哋一定會配合嘅，只係不過即係喺呢個立例之下，咁因為始終都牽涉一啲可能導致老師或者校長或者學校其他人員一啲嘅可能牽涉嘅法律問題，其實。我亦有相信咧，即係教育局咧，一定就住相關嘅培訓啦，相關喺個法例上面嘅解讀啦，或者一啲個案嘅分享咧，我相信陸陸續續都會越嚟越多，讓我哋老師去了解嘅。咁同埋我都好建議就係唔單止係咁咯，職前嘅培訓都係重要，因為好多時候咧，新老師咧，即係未入職之前咧，其實佢都應該要接受相關一啲嘅培訓，或者啲專家或者一啲心理學家嘅即係一啲基礎嘅一啲起碼一啲嘅技巧啊，或者個案分享咧，其實職前老師都需要，因為其實教學嚟講經驗係好緊要嘅。因为始终你有教学经验，你面对个学生嗰个时间系多，经验系多嘅时候咧，你去处理每一个 case 嘅时候咧，你都有一啲嘅经验累积咧，其实会处理得更加好。咁所以如果职前培训可以做尽快介入做得好啲咧，咁我相信会系能够配合到所有要处理嘅事务咯。 嗱，陈校长，你哋就系小学啦，即系小学生佢个表述能力咧就会系当然就好好多啦。咁亦都好多时可能会就啲心事咧同啲老师去到倾偈啊。但系会唔会有啲场景咧，可能会喺个条例立法之后，令到你哋会系处理上面咧有一啲嘅要有啲嘅比较艰难嘅咧？譬如举个例，即系可能个小朋友同你哋讲啊，佢可能系遭受到一啲即系唔系太好嘅待遇啊。咁佢哋去同你哋讲嘅时候咧，就系基于同老师之间嘅互信啦。咁但系喺立法之后咧，其实如果佢系一个即系严重嘅个案咧，老师咧就有一个嘅法律责任咧，系需要作出系举报嘅。而政府亦都讲得好清楚咧，呢个举报与不举报咧，系不应该受到一个未成年人佢哋嘅决定啦去左右嘅。咁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即系往后如果你哋再接翻呢个小朋友，我当嗰个嘅个案解决咗啦，再接翻个小朋友翻去学校嘅时候，可能咧就会导致到嗰个小朋友同个老师之间嘅互信有可能会有磨灭噶咯，即系对于往后的成长或者辅导会不会反而是有些艰难要处理呢？ 当然这个可能都是一个要考虑的忧虑点，因为人的情况是可以很复杂的。但是我想即作为教育工作者都要拿住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真的决定去报的时候，第一尤其是中学生添啊，中学生即系或者高年级嘅学生会多啲系表达同埋分享嘅同老师，咁有机会有阵时可能佢系同老师分享嘅时候，甚至乎会叮嘱老师啊，你唔好话俾人听啊，咁样嗱呢啲情况咧，其实都会有时会出现，但系我谂我哋最紧要揸住重点就系、是究竟边个先系核心问题？个核心问题可能牵涉就系佢唔系一般嘅心事，即系唔系话一般话啊嗰个同学又唔同我玩啊，我唔开心嗰一啲心事。佢直情有机会讲到几个层面啊，有机会，譬如可能讲到一啲性侵犯啦，可能讲到一啲即系真系可能啊毒打嘅情况啦，或者甚至乎可能系心理嘅压力好大好大，有机会甚至乎有戒手啊，谂过自杀呢啲去念头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系严重噶啦，即系老师可能即系小朋友梗系会话，哎呀你唔好讲啊，唔好千祈唔好话俾我，好惊啊咁样，但系我哋都会以保护儿童为一个核心个要求。因为呢个系好重要嘅，嗱，佢系一个即系嗱十八岁以下啦，即系界定，佢仲系一个儿童嘅时候咧， 我哋唔能夠將佢個人嗰一刻嗰個擔心或者睇法咧，係掩蓋咗一啲佢嘅安全同埋健康咯。即係我哋作為成年人，應該係幫佢去釐清一啲重點嘅問題。咁當然，即係喺個輔導過程裏面，即係老師都唔好亂咁應承。即系小朋友去话啊，我一定唔讲啊！即系呢啲说话其实就要小心嘅，因为其实呢个承诺你即系等于头先你讲话啊，你明明唔讲，突然间讲咁。当然你去同佢倾谈嘅时候，都可能嘅过程都要解释翻俾佢听。老师将会有咩做法，会有咩睇法？即系呢个都系要同佢倾谈咯。咁当然有机会最后咧，可能都明明应承咗，有个机会就系明应承咗都会讲嘅。咁如果咁嘅情况下，其实第一喺嗰一刻系冇办法嘅，因为我哋以保护佢为先嘅，即系一定以佢安全健康为排第一。第二样嘢。在個過程上面其實不是那麼簡單說今天講完聽日的嬲你其實個過程是長的、包括他要會即刻會有社工跟啦即不單是學校社工啦出面的社署社工啦、會有另外甚至乎可能有需要要有些心理學家等等其實都會跟小朋友去傾偈咁我覺得是要有個過程而過程上面我們應該盡量第一讓小朋友了解返點解學校或者老師最後作呢個決定呢咁其實如果佢理解到最後都係希望保護佢同埋即係出於一份愛呢其實我相信小朋友都係明白嘅因為其實喺我哋教育裏面其實小朋友唔怕老師嚴格最怕老師唔愛佢、即係冇一份愛嘅存在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呢份愛呢其實小朋友感受到即使有陣時候某啲老師惡但是他都会明白老师是为他好咯。咁、其实只要他知道这一点呢我是很深信最后都可以。所有問題都係釋懷嘅，所以要保護到佢先係啦。 另外亦都有一個好快嘅問題想問啦，就係、關於到成個嘅團隊啊，因為學校嘅團隊就唔係淨係得老師一個噶嘛，即係可能最上都有主任啊、校長啊咁樣。咁但係喺而家嘅法定責任入邊咧，如果老師發覺到有啲個案咧、其實你哋喺學校管理嘅層面，你哋覺得佢應該係第一時間都去舉報咗先啦，定係其實你哋期望都有一個集體判斷咧？咁但係如果根據翻嗰、那個嘅條例咧，如果個老師認為佢需要去到舉報，但係係因為家長或者校長嘅唔同意而唔去舉報嘅時候咧，咁當然即係教師有刑責，但係阻止舉報嘅人士同樣要負刑責嘅。 當然啦。 咁呢個問題你哋又點睇呢 嗱，第一佢嗰個定義就係一定要。盡快處理，即係盡快你去要舉報上去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啊集體決定之後啊，假設啊某學校某校長話唔舉報，而個老師自己個人覺得係需要舉報嘅咧，其實我會即係尊重嗰個老師嘅專業決定。去就算嗰間學校老師覺得唔需要，老師佢自己個人覺得有責任需要舉報，其實佢都要舉報嘅。咁、因為你而家牽涉嘅唔係一間學校咁簡單的問題，牽涉埋個人佢喺個法律責任問題。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老師都要喺佢嘅角度去出發，而要作出舉報。同埋你要見到法例裏面其實都講到佢係保障舉報人嘅、即係佢唔會話你亂咁舉報啊，你亂咁舉報即係亂咁報警啦，亂咁報警咧，我要懲罰你。其實佢唔係嘅，佢都係去即係去保護翻舉報者。即係佢當然啦，一啲胡亂冇嗰件事生安白做，梗係唔得啦。咁情況下，梗唔得啦。但係我哋都要相信法律。當佢去鑑別或者去上到庭去辯解嘅時候，係個合理性同埋有冇真誠行事咯。嗱，有機會學校最後嘅管理層係做錯嘅喎。嗱，以往都有啲咁嘅情況下，可能管理層唔想俾出邊知道，就將咩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係呢一個情況係唔可以噶嘛。咁所以我哋都要保障翻老師有自己權利。佢第一要保最緊要保護小朋友，第二都要保障佢自己噶嘛。咁所以咁嘅情況下，只要合理，即係法庭都會睇到究竟邊度出問題咯。 好， 其實都係啦，那個情況就係咁樣啦。 好多謝曬你，陳淑儀校長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副主席。 色無限， 藍色。 蓝地球，土耳其大选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咁系由于呢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嘅国家地理位置独特， 一边是欧洲，另一边是中东地区，占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而且它更是北约首批的成员国。当时独立之父海默尔主张全盘西化，并以此为共和国的宪法原则，因此北约是他为分享西方价值观的盟友。但是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位20年来就同西方盟友渐行渐远，反之近年越靠近中俄两国，令到土耳其成为西方和中俄博弈最奇特的地方。今次大选，土耳其反对派表明希望扭转这个局面，和西方修补关系之余，亦都要重新审视和中俄的发展方向。至于国家内部，一样是走到至关重要的转捩点。埃尔多安是一位富争议的总统，他在位20年来获得不少支持，但是亦都招来很多争议，令到整个国家陷入极度分裂状态。他的伊斯兰化政策吸引了不少被世俗政策边缘化的保守穆斯林社群，但是另一方面就被左翼和中立阵营大力批评违反了立国原则，包括有责任守住海默尔主义的军队。因此今次不单止是一场大选，而是土耳其能否回归共和国本来的面貌。国际社会就关注土耳其内部的变天将在外交上带来的变化，这样甚至冲击着中美俄大国在欧亚地区的博弈。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杨立满刚才讲到嗰23个专业咧，仲包括埋社工啊。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又请嚟一位即系前线嘅社工咧，同我哋倾倾啦。系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嘅会长张志伟啊，张志伟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先讲讲咧，对于今次嘅法例上面，你哋主要嘅关注点会系边一样咧？特别就喺嗰个罚则上面啊，你哋自己点睇咧？而家嘅罚则咧就系会系最高系监禁三个月同埋罚款50,000元嘅 吓。啊，呢、這个喺佢政府做咨询嘅时候咧，业界都有一个好清楚嘅意见嘅反应咧，就系嗰个即系将呢个举报即系如果唔举报嘅话咧，变咗有个刑事咧，咁其实对于即系业界影响系比较大，造成嗰个压力咧亦都系比较大嘅啊。因为如果你真系发生咗假设即系可能漏咗之类嗰啲咁样咧，咁可能连最嬲尾真系刑事的话咧，咁连个牌都可能冇埋，咁所以对业界嚟讲咧，嗰个心理压力咧系比较大啦。 咁系咪即系你哋你预计都系倾向即系寧枉無縱啦，抑或係即係要真係要見到有少少即係事宜嘅，你都報得先啦，因為即係因為要負刑責啊嘛。 而家佢有18个月嘅即係即係個期間啦嚇，咁我估呢段時間咧，業界咧其實就喺度商量緊或者討論，亦都要求政府咧要做多啲培訓啦，同埋將嗰個定義啊或者成個執行嘅流程指引咧，其實定得清楚啲，咁方便業界執行。咁我諗喺初期嘅時間咧，咁即係可能以小心為上咧，即係報嗰個可能性，即係個機會咧就會增加多啲啦咁樣。 是你刚才都说即可能会令到业界的压力大增啦，但是初步譬如看现在报道出来的或者政府所披露的条文，你们会觉得那个的困难之处是在于哪一度呢？会不会是在于清晰去界定什么状况之下才要强制举报，哪些状况之下是不需要呢？ 我諗咗幾個問題咧，第一咧就係嗰個即係定義咧，其實個定義咧喺文字上高寫出嚟，咁但係咧文字同實際發生咧，其實即係通常都有好大嘅一啲即係空隙咧，或者一啲叫做即係落差咁樣。咁我相信咧呢一個咧就一定要需要一段時間嘅磨合，或者咧要政府咧可能要根據過往經驗咧去羅列多一啲嘅可能具體個案咁樣。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今次嗰個舉報咧，佢就雖然有個豁免 咧，係話即係如果你真誠相信，即係已經有人舉報咗啦，咁但係就你就可以豁免咁樣。咁但係呢個咧，其實就幾難去界定，或者幾難去知悉到係咪真係有人相信，有人去舉報。咁所以喺即係特別喺學校嗰個處境或者啲院舍處境裏邊，涉及到多專業合作嘅話咧，咁呢度咧就會造成咧，可能同一個 case 咧，可能超過一個人兩個人去報嘅咁樣。 嗯，好。 另外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值得去讲咧，就系、是其实喺成个咨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提过，最好其实嗰、那个即系配套措施咧要做足啲，因为喺社工界咧，其实我哋本身已经有啲弱儿指引咧系跟嘅吓。咁、如果配套措施，例如而家政府话会增加啲宿舍啦吓，咁、另外一样嘢，我觉得政府忽略咗嘅，喺呢个过程里边应该加强系咩咧？就系、是、嗰个儿童照顾者嗰个支援啊吓、嗯，因为而家政府啱啱做紧一个叫做一啲照顾者嘅热线服务啊，招紧标，但系过往政府嗰个嘅即系所谓照顾者定义咧，其实就排除咗儿童照顾者吓，咁、我谂呢个咧就系一个几大嘅即系忽略，即、系或者一个叫做即系空间喺度咧，系政府要尽快堵塞呢个漏洞咁样。 嗯嗯。因為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佢個法例有一啲規範啦，咁但係就即係嗰個法例都要求嗰啲照顧者咧係有少少嘅即係判斷嘅，自己作出啲判斷，譬如話咩叫嚴重咧嚇、即係你如果身體上嘅傷害，你可能都會比較易啲即係去判斷入邊係嚴重啦咁。咁但係如果你話啲心理健康影響到，譬如話長期詆毀個小朋友，咁就令到個心理發展有問題，咁呢啲你點樣去做？即係可以判斷咧，我呢啲咁嘅情況。 所以咧，所以喺嗰、那個即係而家呢個過渡期間咧，其實係需要好多嘅培訓同埋一啲即係所謂個案嘅演繹咧，嗰、那個執行指引嘅描述，再具體多啲案例咧，去俾業界參考咯嚇咁樣。 嗯 嗯。譬如你頭先講到咧，就係兒童照顧者嘅支援咧，應該係加強嘅。你期望嗰個加強係、加強喺邊方面咧？ 嗱，我估真係全心積累去傷害細路仔咧，其實呢啲個案應該係少嘅。咁可能好多都係一啲突然之間有壓力啦，或者可能嗰個居住環境啊，或者其他嘅可能細路仔一啲嘅即係行為啊等等咧，或者家長嘅壓力去造成。咁如果呢度有個不法，假設政府而家做緊嗰個照顧者支援熱線係包含埋呢、這個即係兒童照顧者嘅話咧，咁佢其中一啲功能咧就係、有啲 crisis 嘅 intervention 可以俾佢疏導下情緒，甚至可以咧可能提供一啲即時嘅即係叫做分隔服務咁樣，可能有啲暫時嘅短期宿舍佢住開，咁令到嗰個悲劇唔會發生。咁我諗呢啲咧都係有幫助於咧去即係舒緩嗰、那個即係所謂弱兒嘅問題咁樣。 嗯，好，多謝曬你張志偉傾到呢一度啊。張志偉咧係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嘅會長嚟嘅。今晚節目時間又要到此為止，唔該，楊立梅，拜拜。